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同我一齐主持呢个节目嘅，大家好熟悉嘅，当然就系 Jeffy 啦。 Hello。 咁样咧，就我哋上个礼拜，其实应该上两个礼拜啦，都唔习惯啦。佢讲题咧，就系、是、心灵嘅奥秘啊，系嘛？咁就似乎大家都讨论得好热烈嘅。Jeffy 对呢个题目咧，亦都好有兴趣，系嘛？咁我亦都听有啲朋友咧，就佢系呢个粉丝啦吓，咁我听完之后咧，同我反映翻话，哎，好有意思，因为佢一直以嚟都思考嗰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即系喺上个节目入面咧有提过叫 qualia 嗰个问题啦吓，即系喺哲学家作出嚟嘅一个名 qualia 系嘛 qualia 就系话一个主观嗰种感受嗰种感觉，即系话你睇见嘅红系唔系就系我睇见嘅红咧？你感觉嘅辣，是不是就是我感觉的辣呢？咁样样。咁呢样嘢呢，即係差唔多可以话係喺定义上，喺原则上呢，係永远冇人法知道嘅。虽然咁样讲好似实在俾人话係一个所谓教条主义独断论嘅讲法啦，係咪？但意思就即係话呢，无论你将呢种视觉嗰种反应啊，抑或係嗰种咁嘅味觉嗰种反应，点样将佢能够表达出嚟，即係用一个所谓即係数据啊，即係你可能哇，即係作好多好多嘅唔同方面嘅測量。哦，原來咁就係、是，譬如揾支針吉你啦，你嗰個神經個反應係咁樣樣。啊，你個紅咧，你於是你嗰、那個係啦，個眼球嗰個細胞嘅反應係嘛？嗰啲咩又有啲咩椎形細胞啊，嗰啲係棒形細胞嗰啲啦，係嘛？我哋視網膜入面嗰啲啊，咁然後大腦咧引起嗰啲咁樣嘅腦細胞嗰啲咩反應點樣發射啊咁樣。你就算即係點樣細微都好， 點樣細微都 冇錯啦。即係話你差唔多可以咁講話，我哋就算想象將來係嘛，100年、500年、5000年，我哋嘅科學發達到咩地步，你將佢點樣量化都好咧，最後都唔係等於你嗰種紅嘅感覺，或者嗰種辣嘅感覺，或者俾針吉嗰種痛嘅感覺啊嘛。所以呢度咧，好似喺概念上咧，係有一個不可逾越嘅鴻溝，啱唔啱啊？咁所以咧，其實係即係生物嘅問題，點解係即係咁難去解釋啊？應該話嚇，亦都係咁多爭議。最主要就係呢樣嘢啦。因為對於好多人嚟講，咁我個朋友咧就反映，哎，才哥才哥，好開心啊！即係嚇聽到你嘅節目咧，即係講咗我心入面即係可能好多年嘅一個疑問咁。咁講真咧，其實佢都後生仔嚟嘅啫，廿零歲，未過三十歲。咁所以就即係其實呢個問題個個人都會諗過㗎啦，係嘛？點會未諗過啊？不過咧，好快就係確實係冇答案就冇答案，就唔再諗啦，係嘛？好啦，咁但係呢，即係我哋即使未能夠有個終極嘅答案，正如我哋話，譬如宇宙係點嚟嘅，我哋都冇個終極嘅答案啦。即使你而家話大爆炸，咁當然你都可以問，咁大爆炸點嚟呢？咁樣樣 之前又點嚟？ 係冇錯啦。咁當然呢，即係如果你睇霍金就話係佢係一個時空啊，由冇到有係一個自足嘅咁樣樣。咁但係呢個自足呢，即係對於我哋常人嚟講呢， 都唔能夠理解咩。 係啦，冇錯啦，咁樣樣。咁但係唔係表示唔去研究呢？梗係唔係啦，係嘛？即係我哋喺探究。即係宇宙嗰個早期嘅演化嚇，或者所謂大爆炸初期嗰0.00000001秒啊，其實係更早啊。其實我哋已經取得好大嘅進步，好多嘅成就。咁所以咧，正如一樣啦，對於呢個心靈嘅奧秘咧，科學家過去呢幾百年咧，特別係呢百幾年咧個研究咧，就係真係好大成就嘅。咁今日咧，其實就真係具體啲啦。就想我同大家分享咧，就係有關方面嘅成就啦。因為上次咧係真係比較上空泛啲， 喺思辨 系啦，冇错啦，系纯粹思辨嘅层面吓，一啲哲学啊、概念啊咁。咁但系其实科学家其实系唔系偷懒噶嘛，佢有做嘢噶。因为我哋上个礼拜讲嗰啲咧，其实差唔多1000年前都可以讲噶啦，系嘛，冇分别嘅啊。咁但系而家咧，我哋系有进步。咁不过咧，即使系咁讲咧，我都尝试都系用一个少少哲学角度啦，叫做吓，其实哲学科学都冇分嘅。嚟去講講所謂生物嘅關係咧，上次我覺得都未係好透徹咧，就要補充一下嘅。嗱，一個咧好簡單嘅，我記得係我入大學哇，幾多年前啦嚇，即係好多年前啦，40年前啦。咁樣咧就有一次喺學生會大樓嗰度嘅，我唔記得坐喺邊度啊，因為興趣屬會嗰陣時叫 ICA 嘅。咁樣咧同一班同學傾偈，咁但係咧 平時我傾得多就係梗係理學院啦，自己同學啦。咁但係嗰次咧，原來嗰班咧就係真係讀哲學嘅，啊，即係叫文學院啦，都係嚇。咁啊傾傾下偈咧，就講到哲學嘅問題。咁啊關於唯物與唯心。咁但係當其時咧，你知係全港大專一片紅啊嘛。咁啊即係話咧，其實好多，尤其是我自己身邊嗰啲好同學咧，都係左仔武派、國粹派。咁佢哋係冇錯啦，你即係知道啦 ，Jerry 幾醒目啦，佢哋梗係堅持唯物啦，係咪、即係辨證唯物論啊，辨證唯物史觀啊。 其實都唔係知呢啲咩意思。 係啦，咁、但係嗱，咁我一陣會解解嘅。咁、但係咧，嗰啲文學院嗰啲咧，其實好多咧就唔 buy 即係大陸嗰套啦。當其時、其實當其時係四人幫嗰套嚟嘅講真嚇，係一種極左嘅思潮啦。咁但係咧，於是有一次拗唯物唯心嗰陣時咧，佢突然間出咗一招咧。即係而家睇翻上嚟，真係其實係真係小學雞到唔行嘅。但係因為我嗰時冇受過正統哲學訓練咧、就都有少少俾佢衝擊嘅。佢、就話：嗱，李偉才啦，我唔記得叫我咩啦。佢話：嗱，你睇啦，你睇睇我手上面呢塊蛋糕咁啊。嗱，咁睇落去梗係冇嘢啦。好，正如我而家第一手板糖嚇空蕩蕩出嚟俾阿 Jerry， 你睇下我呢個蛋糕咁樣。 哦， 咁你又話嚇咩蛋糕啊？我話 手型嘅蛋糕。 唔係，呢個係有塊蛋糕㗎。哦，不過你睇唔到咋嘛， 係 咪？ 係。 咁但你話唔係，你個隱形蛋糕、都唔緊要喎。你話但係蛋糕喎，應該我都摸到啊，係咪？咁想嘗試摸下佢咯喎。咦，都摸唔到喎。 咪咯。 都唔緊要，蛋糕一定香噴噴㗎啦。試下聞下佢啦，又 冇啊， 又冇。唔係蛋糕呢就甜㗎啦，一般係咪？咁梗係好味㗎啦。搵條脷舐下佢啦，又冇喎，係咪？咁你即係話呢，原來喺我哋嘅感官嘅世界，咁當然如果我哋將呢個所謂論證或者一個咁啊即係爭議嘅論證啊去引申呢，就話唔淨只係我哋人嘅即係啊眼耳口鼻嘅五官，我哋甚至可以用曬所有科學儀器啊，即係嚟去掃描佢探測佢啊，即係當然啦，你擺上嗰個咁樣嘅磅度稱啊，電子磅又係冇重量喎、又冇重量啊，又睇唔到形體啊，你觸覺又觸唔到，味覺又測唔到，嗅覺又測唔到，乜都冇，咁你咪有個蛋糕咁。咁但係呢，當其時嗰個讀哲學嘅同學仔呢，其實佢就咁講啦，佢話咪就係囉。所以你諗下一樣嘢嘅存在，其實係咪就係完全依賴於佢喺能夠引起我哋嘅所謂感官上、感官上、即使你將佢延伸到科學儀器，即係話我哋肉眼可能睇唔到㗎，譬如喺紫外線，紫外線肉眼睇唔到啊。咁、但係我試下紫外線睇唔睇到個蛋糕，又睇唔到喎、紅外線睇唔睇到啊，都睇唔到喎，係咪？即係或者用個磁場啊、電場啊測佢都咩都冇喎咁樣。咁佢話如果佢乜嘢嘅感官嘅刺激都冇可能係達到㗎。咁你話呢個蛋糕存唔存在呢？ 咁啊梗係 即係等於唔存在囉。好啦，咁所以呢佢就即刻有一句啦，就話所以啊存在係咪就係等於被感知囉。 啊就咁聽落有。 啱唔啱啊？ 有啲 存在就等於被感知，即係有一樣嘢原則上係永遠乜嘢方法都好係冇可能被感知嘅。但你話佢存在係咪荒謬啊？ 我又覺得唔係喎，不過呢就咁聽落。 原則上我而家講係咪啊，當然你話有啲嘢咁我梗係啦，譬如無線電波咁樣，咁我哋以前真係人類存在喺呢個地球幾百萬年一路都係唔知道有無線電波啦，咁直到最近呢一百幾年先知 嘅。可探測啦。 咁即係換句話講，之前無線電波係唔存在㗎，之後先存在㗎。咁哲學家呢就可以咁同你講啦，佢話真係㗎，之前你可以當佢唔存在㗎。係咪即係當然呢個就係一個觀點與角度嘅問題啦。係咪即係甚至可以用返上次記唔記得我講過嗰個心與萬物共同創造萬物嗰個概念。即係話以前嗰個存在呢係一種隱性嘅存在，或者叫潛藏嘅存在。係。到我哋真係知道嗰樣嘢之後呢，我哋嗰個存在呢先至係顯性嘅存在。咁解。咁呢個其實講真係文字遊戲嚟嘅啫。亦都係概念遊戲嚟嘅啫，咁但係哲學就係玩呢啲咁嘅嘢。 我都想聽埋佢講乜喎，其實 好啦，嗱，咁當然呢咪返到其實你都講過呢、這個唯物唯心最主要嘅爭議，上次都提過啦，就話喺一個好偏僻嘅森林入面有棵樹冧咗啊，轟然嘅巨響，但其實係完全冇人喺度嘅。咁你話嗰個巨響 存唔存在嘅咧？嗱，你話冇錯，嗰、那個聲波嘅震盪，即係空氣嘅震盪嘅聲波，呢個係存在啊！即係我哋可以揾個儀器探測到啊！咁但係當其時嗰個巨響啊，佢就話嗱，你可以咁拗噶，你話冇錯，我可以揾個錄音嚇、啊、器材，我錄起錄起咗佢。咁當其時其實就係個聲波震盪啦，即係嗰個空氣嘅震盪啦。好啦，但係嗰個機器係死嘅，咁當然佢冇聽到嗰個聲音啦，但係佢記錄咗啊。咁我記錄咗嘅時候，然後我錄咗音，錄咗音，然後攞翻去實驗室，或者我隔咗好耐我先去攞，翻去實驗室播翻出嚟，啊，咁啊經過個放大器 amplifier， 經過個揚聲器或者我哋香港人中意叫喇叭 speakers， 播翻出嚟，哇，嘣一聲，轟然巨響喎，咁咁嗱，咪證明佢存在啦。但係哲學家就會同你拗啦，你所聽到嘅聲音係而家呢個咁樣嘅聲音嚟啫喎。 嗯， 頭先我都講過啦嚇、啊，又經過俾錄音帶或者而家你有隻咩碟乜都好啦 ，USB 乜都好啦，係嘛？錄音筆啦嚇，咁、啊、然後經過個放大器，經過個喇叭所整出嚟嘅嘢啫。其實佢嗰個儀器係錄到啲嘢，但係並不表示話佢而家問嘅問題唔係呢個啊嘛。佢問嘅問題就話當時喺當場嗰刻呢、這個龍言巨響有冇存在過？ 嗯， 你明唔明啊？呢一邊係。從哲學角度咧，佢係冇存在過喎，因為冇人聽到啊嘛。嗱，呢個就係唯心論啦。 嗯， 咁你服唔服先？ 我就唔係好服嘅。 唔係好服嘅， 我服嘅。 冇錯啦。嗱，唔係好服咧，其實你係左派。 係啊， 因為你知道啦，即係基本上咧，當然梗係唔係啦，即係馬克思。 當然有仔細少少嘅，可以講仔細少少，譬如話點樣講咩叫響啊個定義啊。 係啦，冇錯。 即 係 當我再釐清少少咧，就有得去講嘅。但係就 嗰種主觀感受咯。 系啦，冇錯。 系啊，咁但係嗰陣時冇人去感受佢啊嘛，佢咪即係冇存在過咯。 係，冇錯。即係係咯個定義啦，即係其實擺喺呢個角度啦。 咁但係咧，當然即係其實你講唯物主義話係即係左派咁，梗係唔啱啦。其實唯物主義係好早好早，早過馬克思都唔知幾多啦，二千即係無論係世界各個民族，我相信都有嘅。咁但係當然我哋而家睇咧，就因為受西方嘅影響啦。咁一講就講翻咩古希臘啊，或者更早啊咁樣。咁真係二千五百幾年前啊，甚至接近三千年前咧，其實有好多古希臘嘅哲學家咧，就已經有即係好模糊啦。但係、啊、但係都係有唯物同唯心之分嘅。 嗯。 啊，即係話究竟係心先於物， 嗯， 定係物先於心，或者用另一個講法就係話，究竟係呢個心係第一性，物。是第二性，咩叫第一性呢？即系我哋一个就系话系较根本啲嘅，而嗰个咧就系一个即系推论出嚟嘅嘢，吓、 嗯 啊，即系一个系 primary， 一个就 secondary 嘅。抑或倒翻转头，物系第一性，心系第二性嘅咧，即系物系 primary， 而心系一个 secondary 嘅咧，吓、啊、系由物所创造出嚟嘅咧，咁样。咁、 嗯、 简单嚟讲咧，又另一个讲法啦，就系话存在先于感知。 嗯 嗱，咁呢句说话你又同唔同意啊？ 其实啊，我觉得咧，发觉呢去到呢啲位咧，其实就好似而家现代啊嘛，即系你话玩游戏机咁啊，即系譬如话哦，原来嗰个游戏机嗰个角色哦，真系打到对方，打到流血噶，咁究竟咧，我哋可以咁谂、啊，咁其实佢系咪真系打到对方流血咧？喺、嗰个电脑嘅世界，当然佢系存在噶啦，咁、但系咧。佢實質上我哋知道佢只不過係一個遊戲嚟啊嘛，佢只不過啲電腦程式有個顯示屏顯示到我哋睇到有個角色打到對方流血，咁、其實喺呢個角度咧，我又可以覺得就話其實佢根本冇流血嘅喎，呢、這個喺呢個咁嘅遊戲世界裏面角色冇流血嘅喎，咁所以其實我哋諗究竟又係個 Matrix 嘅問題咯， 係啦，究竟我哋呢個就係牽涉到一個咩叫做 reality。 系啦， 咩叫做真实？咩叫现实嗰个问题啦？ 系 嘛？咁但系咧，嗱，而家我哋讲翻个生物先啦，嗰、那个系一个好有趣嘅问题。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我哋唔好扯咁远，因为咧，嗰、个又真系可以又讲另一个另一集噶啦。 系。 咁但系咧，存在先于感知。嗱，头先我话存在就是被感知啊嘛。 系。